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 咨询电话85013045，85013045。 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， 或是在做梦。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，锁定 FM97.4，音乐在路上，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。星期三中午11点01分。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，我是泽华。放松的心情，放松的音乐，放松的假期，放松的旅行，现在开始喽。第一首歌曲《平行世界的风》，感受一下耳边吹来的舒服的风吧。 Thank you. 平行世界的风来自于星号69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曲。星号69这支乐队呢，他们的名字的灵感是来自于大卫芬奇导演的搏击俱乐部 Fight Club 的这个灵感。根据这部影片呢，他们也是把自己的名字叫做星号69。首张专辑的名字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《平行世界的风》，是发想于50年代量子力学科学家提出的平行世界的概念。星号69这支乐队呢还挺有意思的，乐队成员从科学家、电台 DJ 到吉他老师、影视配乐，非常多的职业。他们的创作灵感呢，从日常生活、科学实验室到 Live House 发烫的音乐现场，集合了所有的概念。在他们的音乐当中，可以听到另类摇滚乐当中的一些时髦的电子节拍和噪声，也可以听到他们自己独特的音乐。带上音乐去旅行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目的地是哪里呢？最近有一部影片开始上映，很多人呢也觉得很喜欢，并且又找到了曾经的一些回忆，就是最新版的《古墓丽影》。这个影片呢也是拍摄了长达6个月的时间，大部分的戏份呢都是在南非的开普敦拍摄的。所以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，我们就去南非的开普敦好好的逛一逛。南非一直以来都被赋予着神秘的色彩，好望角航线呢历来也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通道之一。南非更是以丰富的矿物资源而驰名世界，同时拥有着非洲众多的野生动物群体。来到南非，你就来到了真真切切的动物世界。来到这里呢，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看海豹、企鹅、狮子等非洲的野生动物，也可以在世界矿产大国去寻觅光彩夺目的珍贵的奇异宝石，还可以参观顶级高尔夫球场以及南非最大的赌场，去感受奢华的生活。当然了，也可以品尝极具当地特色的美味佳肴，并且饱览湖光山色，还可以欣赏到世界奇观维多利亚大瀑布，去体会地球的脉动。总之吧，在开普敦我们可以好好的度过一天，先去繁华市集当中好好的转一转。 多想回家，别怕，欢迎光临，危险荒诞，这里司空见惯，狂欢尽兴，做的对的都没差转，无知的聪明的一起抱最紧，这个你就不重要，不重要，过去都已化成了烟，如果不好你不能回头，这人吧只是你幻想的家，你脑子靠在我肩上，赖在我背上，什么都别想。 是吗？德克塞曼尼莎，谁来阻止了？哭着说你想他，若无其事吗？德克塞曼尼莎。 飞儿乐团主唱飞儿参与到填词、作曲并且演唱的这样的一首繁华市集。来到这样的繁华市集当中，各位可以脱下盔甲，可以去掉贪婪，去掉复杂，去掉喧哗，去掉嚣张，一切名贵的、稀奇的、穿的、戴的你都可以不戴。这样的繁华市集可以让你自己的内心找到最好的归宿。用了6年的时间，菲亚去找寻自己内心对于音乐的喜爱。在去年的时候，他带来了自己的首张概念专辑《小太空》，当中呢集结了10首记录了个人生命历程的心血之作，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《繁华市集》。这张专辑当中呢，电子舞曲和世界音乐作为了核心元素。如果你仔细的听完整张专辑的话，也会改变你对于菲亚的认识。带上音乐去旅行，今天我们去往的目的地是开普敦。开普敦呢是欧裔白人在南非建立的第一座城市了。虽然开普敦地处非洲，但是却充满着多元的欧洲殖民地的文化色彩。因为集结了欧洲和非洲人文自然景观特色于一身，开普敦呢也成为了名列世界的最美丽的都市之一了。第一站我们要去往的是大西洋沿岸的豪特湾。豪特湾呢是开普敦最有名的海湾之一了，藏于两山之间。乘游轮我们可以前往海豹岛，去海豹岛当然要去看海豹了，可以观赏那些在礁石上栖息着数以万计的海豹，那样的场面非常非常的壮观。很多人说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景的时候，甚至都会忘记拍照，因为实在是太奇特了。看完了海豹，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去非洲大陆的最南端，这里是有着天之涯海之角之称的好望角自然保护区。来到好望角之后，你会发现如今这里依然保持着原始的风貌，游人可以乘坐旧式的缆车登上238米高的开普敦山顶，去纵览大西洋、印度洋交汇的时候水天一色、烟波浩渺的壮观景色。怎么去？去的方式有很多，各位，我们的列车将要出发喽，赶紧上车吧。 是一列伤感的列车，车窗外有无尽的欢乐，列车里面就着我和你。这是一列燃烧的列车，车窗外有无边的黑夜，列车载着我们驶向终点。跳舞吧，那些凌乱的舞蹈，歌唱吧，让一切都那么优美。跳舞吧，那些凌乱的舞蹈，燃烧吧，让我们不那么可笑。伤感的列车，车窗外有无尽的欢乐，列车里面就着我和你。 燃烧的列车，车窗外有无边的黑夜，列车载着我们驶向终点。你跳吧，那些凌乱的舞蹈，歌唱吧，让一切都那么有美。跳吧，那些凌乱的舞蹈，燃烧吧，让我们不那么可笑。 音乐人张过年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《列车》，这是一列伤心的列车。虽然车窗外可以看到无尽的欢乐，但是列车当中的我和你似乎各有心事。好的，如果列车上的情绪是这个样子的话，那么下了车到了下一个地方，也许你的心情会发生些许的转变。前方我们要去的是卓山，这座南非的平顶山呢，可以俯瞰开普敦市和卓湾，耸立于高而多岩石的开普敦岛的北端。卓山呢，是一座前拥波光粼粼的大西洋海湾，背枕着一座乱云飞渡、形似巨大的长方形条状的奇山。来到了卓山，我们可以远观茫茫的沧海，同样还可以眺望巍巍的群山。在这个地方，你可以发呆，你可以冥想，你甚至可以做瑜伽。玩累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前往葡萄酒庄园，在这里呢，可以品尝到免费的各种的葡萄美酒。喝着美酒，看着眼前的景色，眺望着远山，配着蓝天白云。 把太细的神经割掉，会不会比较睡得着？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，关着一票黑色念头在吼叫。把太硬的脾气抽掉，会不会比较被明了？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，但是想都别想我。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，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柔恨变成太俗气的事，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，尽管叫我疯子，都准叫我傻子。 悔中的天使，来自于田馥甄。 把太硬的脾气抽掉，会不会比较被明了？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，但是想都别向我求饶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 很美的一首歌曲，当然很多人呢也说很扎心很伤。姚若龙填词，陈小霞谱曲，整首歌曲呢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是非常的美的，收录在田馥甄在2011年发行的个人第二张专辑 My Love 当中。魔鬼中的天使，据说这首歌曲呢唱出的是女生深陷在爱情当中，明明知道爱已经不在，但是又无法狠下决心放手，这样的一种纠结的情绪。所以也就像刚才说的一样，如果你有故事的话，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会更加觉得扎心。扎心的话，接下来再去看看美景，让自己的心好好的放松一下，不再那么扎。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是约翰内斯堡，南半球最大的娱乐中心太阳城呢，就位于南非的第一大城约翰内斯堡的西北方187公里处。事实上呢，太阳城是位于南非和博茨瓦的边境上。抵达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参观太阳城以及气度非凡的六星酒店王宫饭店。王宫饭店两个字奢华，三个字太奢华。这里呢是根据神话传说兴建的地震桥，以及豪华赌场，还有著名的建筑失落城等等，在这里都可以看到。这里呢也是可以出片的地方，可以拍到很多很棒的照片。来到娱乐中心太阳城玩完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可以驱车前往北边一点的野生动物园。乘车进入到动物园内呢，可以观赏到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。幸运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然状态之下的大象、狮子、豹子、河马、野牛等多种的野生动物。如果此刻伴随着日落时分，成群的动物在你身边擦肩而过，那个画面，那种心情，下面这首歌曲很符合。Honestly, I lied for you, baby, died for you.

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，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 97.4兆赫， 974饭点资讯。 诚信的服务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。这一时段来关注正在进行的香港国际影视展的消息。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22届香港国际影视展3月19号在香港会展中心拉开序幕，并将持续到3月22号。本届香港国际影视展期间将举行40多场专题研讨会、新片发布会等交流活动，300多场试映会也将于同期亮相，其中约有100场为世界或亚洲首映。今年香港国际影视展吸引了全球总共约850家参展商前来，其中来自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的商家数量超过360家，比去年增加约10%。相关数据统计显示，2016年中国电视剧市场规模882亿元，出口总额为5.1亿元人民币，比2015年的3.8亿增长了1/3，出海的国产剧体量在不断增长。事实上，中国电视剧早在上世纪80年代便开始走出国门，不少电视剧在新加坡、泰国、韩国等多个国家播出，但长期以来，中国影视剧的国际贸易处于逆差状态，整体价格低下，与韩国、欧美的电视剧天价剧集相比差距很大。针对内地大多数国产电视剧在海外卖白菜价的现状，内地业界人士3月19号在香港表示，希望业界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合作，提高国产电视剧出海售价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世界那么大，哇哦！假期那么少，到底该去哪儿呢？ 来吧，跟我走， 我是泽华，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。 11:33，欢迎回来，带上音乐去旅行，我们继续出发。我是泽华，遇到喜欢的美景，你可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吧。11:33，欢迎回来，带上音乐去旅行，我们继续出发。我是泽华，遇到喜欢的美景，你可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吧。好美啊，真的喜欢你。 给我你的外衣，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。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，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。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，仿佛是的爱在呼吸。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看作春意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单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。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看作春意。 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近期。我喜欢你爱过的心，清楚我每个数据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爱过的心，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，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 陈洁仪在1996年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《喜欢你》。这首歌曲呢，很多的歌手都很喜欢，包括很多歌手也都翻唱过，比如说有拉拉徐佳莹、Selina任嘉萱以及黑笔田馥甄等等。歌曲当中讲述了一个24岁的女孩在热恋期的时候她的那种恋爱情怀，所以整首歌曲呢，我们可以听到非常的甜蜜、温婉而不失细腻。可这首歌曲虽然唱出了女孩们的甜美心声，但是呢，在当时96年的时候，这首歌曲推出之后呢，也是成为了很多失恋人的口头曲。喜欢你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去开普敦当中，好好的欣赏美丽的风景，好好的喜欢这个地方。下面我们要去的是比勒陀利亚。比勒陀利亚室内建筑呢，是糅合了欧洲各国不同形式的建筑而建的。在这里我们可以欣赏到古希腊建筑形式的联合大厦、市政厅、教堂中心广场、先民纪念馆等等。转角处我们还能够进入到南非的钻石交易大楼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去深入的了解钻石的打磨工艺，这可绝对是增长见识的必备体验。以往我们可以在商店当中看到各种璀璨的钻石，但是它是怎么形成到你喜欢的首饰上的呢？如何打磨的呢？自己又是否可以尝试？来到这里，你真的可以一探究竟。曾轶可作词作曲并演唱的《我们不是只有现在吗》，曾轶可可不是只有狮子座那样的一首歌曲，这首歌曲就是在唱应该更加珍惜现在，活在当下吧，就像歌名一样，我们不是只有现在吗？ 真真切切，就算没有一切，我们不是还有现在吗？我们不是只有现在吗？现在不是可以相爱吗？相爱原本不就简单吗？你知道有多 很特别的一首歌曲，有一点微醺的状态。这是曾轶可在2013年发行的第三张全创作个人专辑《会飞的贼》当中的一首《我们不是只有现在吗》。这张专辑当中呢，是由高晓松担当制作人的。如果说2013年的曾轶可还是一种微醺的状态的话，各位如果有听新歌的习惯，你会发现最近呢，曾轶可开始陆续的带来自己全新的单曲，今年也会推出一张全新专辑，而在这张全新专辑当中的曾轶可将会更加的烈，有一种烈酒的味道。好的，带上音乐去旅行，我们继续出发。前方呢，我们去看一下著名的大瀑布。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瀑布城呢，是世界著名的瀑布奇观之一。穿越非常美丽的热带雨林，我们可以依次观赏到举世闻名的魔鬼瀑布、主瀑布、彩虹瀑布、马靴瀑布以及东方瀑布。这里独特的人文景观每年都会吸引很多的世界各地的游客前往。之后我们可以乘坐别具特色的赞比亚河的游船去泛舟，风景非常秀丽的赞比西河上，观赏真正的长河落日的壮观景象。看向两岸，我们可以看到茫茫的原始的景观，寻觅出没于丛林当中的大象、羚羊、犀牛等等的野生动物，也可以观赏嬉戏玩耍于大河当中的河马、鳄鱼等水中动物。虽然有很多非常凶猛的，但你仔细地和它们相处，你去看他们静默的状态，那片刻的安静还是很独特很享受的。 自由天空中被击落，灵魂海水中被浸透，视线孤岛上只剩下生存的需求。 It's far, it's far away。 睡在夜色中的惶恐，躲在喧嚣中都寂寞，浩瀚宇宙中微妙的像一只蜉蝣。 It's far, it's far away。 是我。为什么背后也有座楼，让大雨滂沱你怕自由，却回不来一样拼命挣脱。这不属于我，谁会愿意生活都被胁迫，被真情生活也怕自由。 It's far, it's far 前后张力很强，会让人想到很多事情，会让人难过的一首《浮游》。这首歌曲呢，也是华晨宇在2015年推出的个人第二张专辑《异类》当中的一首歌。《浮游》呢，是华晨宇为专辑《异类》写的第二首歌。这首歌呢，是来源于一个夜晚，花花的华晨宇呢，把自己关在封闭的房间，拉严了窗帘，然后听从自己的内心，突然间呢，有这样的一个旋律出来，于是也就写出来了旋律。作词人戴月东在聆听了歌曲小样的时候呢，就被深深的吸引到了。歌曲的旋律呢，就像虫洞般的让他陷入其中，而这种感觉让他联想到了浮游。浮游呢，是最原始的有翅昆虫之一，当然它的寿命也是很短的，有多短？仅仅只有一天。但是浮游在这短短的生命当中，却可以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。所以呢，词人戴月东也是想到，人生啊，就像浮游般短暂。珍惜当下的每一刻才是最重要的。于是戴月东决定以浮游这一微小生物作为概念来进行了创作。有意思的是，编曲人郑楠听到了歌曲小样之后呢，第一理解到的画面是下雨前那种压抑的空间和孤独感，所以把电子元素加入了进来，也才有了这样的前后非常张力很强的浮游。刚才听到了两首活在当下的歌曲，接下来我们来活在明天。明日我将以我的方式狂欢，陈慧婷。 如果爱你是一场注定沦陷的赌局，我已经梭哈所有能够付出的感情，然而音乐已兀自响起，然而心多残酷，呼，明日且让狂舞终结感伤，所有深刻绝望随时间流放，当太阳再升起，让高墙倒下，还是蜃楼的爱干涸的渴望，恍惚中我已记不清像谁说过曾经，反复悼念着失落，像是重复着咒语，然而音乐已兀自响起，然而心已碎了个彻底，若还残留甜美的回忆多残酷 ，so cruel。明日且让狂舞终结感伤，所有深刻绝望随时间流放，放任狂热节拍，让高墙倒下，还是蜃楼的爱，焦灼的渴望。 快， 节奏，狂欢，流泪。来到开普敦，你可以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情，这里也可以实现你很多的心愿。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慧婷的《明日我将以我的方式狂欢》。时间的关系，今天的开普敦之旅到这里也要结束了，希望各位都可以好好享受今天美好的一天。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，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，咱们不见不散啦。 叫醒你的耳朵，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，余云主持《千千阙歌》，唱尽春日好梦酣。 聚焦新时代，歌唱新北京，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《歌唱北京》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。来稿请寄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《歌唱北京》征集组，邮编100022，咨询电话010-8501-1401，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，输入关键词《歌唱北京》了解详情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。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声音有颜色吗？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，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